这山河清清如我，淡淡酌色，如镜中映出的轮廓，像是那懵懂的我，滴滴心锁，把你藏进了我的魂魄。这月色静静如我，光晕映射，映出了心中的斑驳，一丝那爱的星火，寥寥几朵，让我藏身在你的心窝。我记住我们的爱静静的不分开，我记得用我一生痴痴的去等待，情愿用这一世久久的守护爱，卿卿如我，卿卿如我，何必求一求过。这月色静静如我，光晕映射，映出了心中的斑驳，一丝那爱的星火，寥寥几朵，让我藏身在你的心窝。我祈求我们的爱静静的不分开，我值得用我一生痴痴的去等待，卿卿如我，与卿卿又如何。我祈求爱不像那粒粒沙如沧海，我情愿用这一世久久的守护爱，卿卿如我，卿卿如我，何必求一求。 卿卿如我。